好多粒星串連起上嚟，先至可以變成一個有意義、有思考、有想像嘅星座。尼敦道證交所每位嘉賓所講嘅説話，就好似天上一粒星星發出嘅光芒，勾畫出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唔同層面嘅一張圖畫，俾我哋細心欣賞、深入分析同埋思考背後嘅意義。 好啦，唉，大家就一場虛驚，咁咧就都唔知點解嘅，其實就係嗰個電腦嘅系統咧，就係 YouTube 系統出咗事，咁啊電腦系統咧就一路連翻，咁咧就要再 boot 個機，咁啊終於大家又可以繼續就呢個大灣區預算案去討論，但最後尾嗰兩分鐘咧就即係用谷亞莫嘅方式話翻俾大家聽，我哋講過咩嘢咧？咁最主要咧就係最後尾嗰陣時咧，我哋討論緊咧就係呢個呢啲建制派啊，佢哋之所以咁樣嘅話咧，以往咧國際社會唔係好關心，但因為今日隨住呢個中美貿易戰呢個嘅中國不斷去滲透外國嘅政壇咧，佢哋嘅手法係一樣嘅，都係通過咧行賄啊，去行賄嘅政府啊、執政黨啊或者反對派嘅議員咧，就等佢哋喺個議會裏邊咧通過一啲咧同中資簽署嘅協定啊、合約啊咁樣，甚至係批一啲嘅即係天價嘅預算案啊咁樣。咁啊好多嘅國家都已經好 alert 嘅啦。咁所以我就話要諗個計仔咧，喺國際層面唱衰啲陳建波啊。何君瑤啊，這個大口狗啊，呢啲人咧， 暴露佢哋係因為經濟利益， 點解咧？就因為會令到佢後邊嘅財主佬咧，就利益受損。最重要係呢樣嘢，要話到俾人聽，其實佢哋後邊嘅財主佬係邊啲人。而當呢啲人本身喺國際裏邊有生意往來嘅話咧，就會要佢哋。好像何君瑤所講啊，佢講嗰個粗口係咩話？今日 shut your big asshole up， 佢咁講喺立法會。係 啊，唔係嗰陣時熄咗麥，咁啊嗰陣時同我係博火緊，咁啊因為阿 Miss Mo 就叫佢 shut up， 咁啊佢啊鬧翻轉頭咁樣，不過加咗個英文。 真係低到咁啊！真係， 即係好似馬英國咁啊，講啲粗口係。 大佬講都講得醒啲啦，呢啲咁樣嘅唐人街粗口。好啦，翻嚟講翻呢個財政預算案、大灣區預算案啦。當日我已經講咗啦，以往喺九七前咧，我想介紹個背景，政府有一個內部的財政科的指引的，就是所有公帑不可以用在跨過深圳河。好了，這個財政的指引去到陳方安生年代九七之後呢，仍然是 valid 的。好了，現在很明顯了，就已經沒有了規範了。沒有規範的後果是怎樣呢？沒有這個規矩，就是說根本立法會是沒有辦法監察這些跨界的財政開支的。第一，誰 lobby 他做你不知道，為什麼港中大再在深圳搞醫學院？嗱，佢就話中大校長姓段嗰條友話：唔會用到大學嘅教員。喂，大佬啊，中大嘅錢係點嚟㗎？你姓段呢條友自己出㗎，嗰啲咪又係公帑？ 公帑嚟㗎，全部都係。 係乜？點解香港醫療人手唔夠，而兩間大學將個重點擺咗喺深圳大灣區咧？喂，這個就係我就係話啦。香港嘅財政預算、公共資源嘅規劃係咪淨係規劃for香港人？你唔好講話派錢利民紓困添啊！唔好講呢啲嘢。將來都唔會，而家唔會，將來更加唔會啊！當嗰個錢係服務於整個大灣區，我哋過去辛辛苦苦立嘅幾十年嘅税金，係服務於整個唔關事嘅大灣區嗰陣時，唔關我事起碼。我想問，何來監察我言？呢個 agenda 根本香港係冇份參與。聶德權上個禮拜立法會係公然講大話，話香港有各個階段都有參與大灣區規劃綱要。我想問一下，你可唔可以清楚列出嚟？哪一個階段參與過啲乜嘢？提過啲咩建議？呢份報告書有冇向立法會？ 何時何年何月？點樣係去醖釀？點樣係去推出嚟？咁樣係經過咩階段？咁樣 有冇諮詢？ 完全冇。 有冇諮詢過立法會相關嘅事務委員會？冇啊嘛。咁你何來有參與咧？我想問一下。閂埋門就有，閂埋門仲要係咩啊？宣講啊，宣講的意思即是聖旨下 接旨、啊、 下跪接旨、 啊、奉天承運， 根本就將香港 downgrade 到去成為內地的城市。香港過去我們八十年代叫四小龍，現在四大金剛就即是四個彈散城市，就是大陸城市。 以前就跟南韓、日本、台灣齊名，及後去到 新加坡， 新加坡、啊、曾蔭權的年代就說亞洲金融都市、國際都市，紐倫港和這個紐約和倫敦齊名，不只是自己說的，外界、國際都承認的，現在是墮落到這樣。 這個名字是來自時代周刊的，為什麼呢？是紐約、倫敦、香港是三個時區裏面的金融中心接力的、歐洲時區、倫敦 北美洲時區紐約，亞洲時區唯一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所以叫做紐倫港。大佬今日即係廣州、深圳、澳門，你問我嫌唔嫌棄？我絕對嫌棄。點解啊？因為香港根本就唔同個 level， 你唔係淨係鬥 GDP， 你唔可以用一九七幾年嘅 GDP 去比。你話今日廣東省嘅 GDP 已經好犀利啦，呢個係事實。點解？因為你嘅經濟係由咁低彈上嚟，香港本身已經去到一個成熟嘅經濟體，佢冇可能每年係有7-8% 經濟增長。大陸嗰個經濟增長7-8%，其實根本都係做數，係篤出嚟嘅， 有水分嘅， 肯定係篤出嚟。 佢不斷同你講乜嘢呢？就係講容量，同你講地域， 好啦， 幅員講人口嗰先恐怖嘅，同講嗱，因為咧將來我哋有個市場咧就7,000,000人，我哋而家比我哋香港700,000+人咧就大好多啦，機遇處處。喂，我想講。新加坡是香港的人口大約是750,000+嘅啫，咁但係你睇下喺成個亞太區扮演嗰個角色係幾重要？佢嗰個 GDP， 佢嗰個管治，佢嗰個喺國際上面嘅地位，唔係淨係人多好辦事㗎。如果係咁，你樣樣嘢都叻曬啦，13億人口唔係咁樣㗎嘛。 同埋好多嘢以往我哋自己規劃，我仲記得前兩任財政司都係同一條粉腸，就講緊話要發展呢個 FinTech， 係 金融科技，即係嗰啲。電子支付啊，嗰啲咁嘅嘢，電子錢包嗰啲咁嘅嘢，今年一句都唔提，點解？因為喺大灣區規劃綱要裏邊 ，FinTech 係由深圳去做，嗱已經見到個影響啦，係靜靜地執行當中啊！呢個規劃綱要未宣講，我相信林鄭已經知道，然後拍咗落去財政預算案裏邊，呢個唔係欺騙港人係乜嘢？我想問下，我好想問下林鄭係幾時睇到嗰份規劃綱要？然後將裏面嗰啲嘢全部滲曬落去嘅啦，其實 應該要交代㗎，係 呢份財政預算案起草嘅時間係早於大灣區規劃綱要宣講會，起碼兩個月，起碼兩個月。 即係根據過去一般係去制定財政預算案嗰個嘅時序， 以我喺政府裏面嘅經驗，起碼早兩個月，即係話兩個月前佢知道呢份嘢，然後就暗地裏指示財政司，再發俾下面嘅政策局。我想問一下。點解我哋覺得香港發展呢個 FinTech 嘅條件比唔上深圳咧？即係逼香港人所有全部都用螞蟻金服同埋 Alipay， 其實就咁簡單啦。你問香港人條氣信唔信咧？唔好話網絡安全、個人數據資料嘅流失咁簡單。你問我，我就係唔中意用就唔中意用。點解我哋香港唔可以自己發展？點解一定要讓俾深圳去做？你解釋唔到嘅喎。跟住叫我哋做綠色債券，喂大佬，香港有何條件做綠色債券？我又都想問啦。根本就是上面的 核指揮、即是閉上眼睛在亂 Q 那麼點，最難的都是交給你香港做，最筍的有肉食的就是他們自己做。 如果這樣的規劃的話，為什麼 我們要遵守呢？我想問，我覺得立法會應該要講清楚這些東西，如果不是的話，你要特區政府來做什麼？ 在辯論的過程是要講的，到底這個預算案為什麼不是面向香港人的？ 不，我想問，其實第一鑊 delete 了的，我相信找個議員走去取消了陳茂波的人工在財政預算案裏面， 因為預算案我是議員提出來的修正案呢，或者提的建議呢，就只可以減不可以加的， 減陳茂波的人工。我覺得為什麼呢？不是說他做的事好還是壞，而是根本是不需要財政司這個位置， 是不是？ 因為太容易做了， 如果法改委已經決定了我們做什麼，連 FinTech 這些事他都決定了的，你要發展綠色債券的，我想問，去到這麼巨細無遺的時候，你不要說陳茂波包括埋呢個財經事務局長都唔需要，我覺得根本係，係咪成個政府嘅問責官員嘅人工，其實可以減曬佢。 係啊，你執行中央內嘅指令啫嘛。 你只係執行中央嘅指令，包括你嘅特首只係一個妹仔。喺咁嘅情況底下，點解我哋納税人每年係要俾幾千萬嘅人工？呢班根本係冇話事權，甚至冇能力同中央討價還價。你以為大陸係咁？大陸官場都唔係咁嘅。中央嘅政策落去。廣東省的官員一樣會跟中央討價還價， 會傾嘅， 喺度bargain嘅，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但係我哋特區政府係衰格到一個地步咧，係全無對策。你話 A 就 A，B 就 B， 只係執行。 唔該，你落嚟宣講。 財政預算案好清楚寫啲全面配合特首嘅施政報告。 好簡單，如果既然你哋係一班連政務官都不如嘅執行者，你嘅人工如果係一般嘅商業機構，最多最多叫做 admin assistant 嘅話。三皮嘢夠啦啩，收我哋30皮。喂，大佬，呢個世界打份工有冇咁筍啊？嗰個財政預算案唔係你寫嘅，嗰啲政策唔係你做嘅，然後你出嚟係嘛，同啲議員喺度 扮型在搏火咁串啦，我覺得就 delete 咗個人。 就算派糖嘅措施60亿，今年都係只不過將上年嗰個呢度減三分一，嗰度減三分一，跟住原封不動擺翻曬出嚟。 嗰套嘢係胡鬚仔。 咩叫做財政新哲學啊？咩叫理財新哲學啊？啲假話。 嗰套嘢係胡鬚仔嘅，嗰個派錢機制，你而家就將佢吞一吞，根據我對嗰個收入嘅預期，咁啊縮少少咁啊算啦。好啦，唔好講話派錢呢一 part 衰格，派到而家4000蚊，派3亿行政費咁衰格。呢、這個點解係徹底反映到政府嗰種紅利式嘅思維，就係叫做咩啊？算無遺策， 算無遺策。 覺得包括綜援老人都係個個都係撲街嚟嘅，個個都係攞我著數嘅。 防人嘅係， 我就用盡曬公帑，包括不惜行政開支去杜絕呢啲 abuse 制度嘅人。喺咁嘅思維下邊，香港政府嘅決策就係等於理工大學嗰啲咁嘅契弟啦，係一模一樣。 有權用盡， 有權用盡。所謂的真理在我手，然後呢我們就可以以理殺人，這個就是共產黨的施政作風，今時今日在香港已經全面出現。很簡單，我告訴你，有幾樣大灣區的東西直接影響香港的。第一，那些創科投資，第五期的數碼港也好，或者那些再泵錢下去的創科投資， 那些說鼓勵初創企業那些才恐怖，是絕對高風險的。所有的報告都顯示初創企業是很多成八成九成甚至乎都是會有機會出事的。一將功成萬骨枯，為什麼我們的財政儲備會用在這些投資方面呢？ 很簡單，在外國來說，初創企業人家的 VC 風險基金 是商業性的營運的，是私人企業去成立一些的創投基金，由專業的人去負責去物色一些投資項目，然後進行一個所謂生產化，即是將個創新變成一個行業的生產，然後變成一個產業。美國是做得到的，點解？因為人哋有一個成個聚落喺度，有一班專業的呢啲物色，呢啲可能是以往做過初創的人，佢今日變咗 manage 呢啲嘅 VC 的基金經理，去物色呢啲項目，然後去全世界找投資者。好啦，我想問啦，點解香港政府要做呢啲嘢？第一，第二，你見到嘅喎，注資電影發展基金我已經再講嘅啦，電影發展基金嗰啲全部係爛尾數嚟，根本係賭錢落鹹水海嘅。我想問下，點解我哋政府要投資電影？如果政府投資電影嘅話，即係香港電影業玩完嘅，已經失去咗成為一個產業嘅競爭力， 即係掉鹽水咁樣嘅， 失去咗產業嘅競爭力啊！其實係就變成係攞官辦嘅電影。好啦，官辦電影咩啊？意識形態控制。你想拍十年啊？佢唔會批你嘅噃，係咪先？中英街一號啊，咁親建制嘅電影佢都唔批嘅喎，因為聽到個名字已經唔想批啦。全部就批埋曬嗰啲咧，純商業啊、娛樂啊嗰啲無無謂謂嗰啲 咁嘅。微俗嘅，只係微俗嘅。 咁我點解要公帑去投資呢？包括大灣區而家嗰啲嘅創科，將來轉移去河套生產，甚至轉移入大陸深圳去生產。香港就係用嚟做白手套，其實就係引進外國的一些先進的 lab， 在香港用香港的 brand 來吸引人過來，然後靜靜將技術轉移到大陸，這個將會累死香港，我已經講了成年了。 北京、大陸、西環、特首辦就以為現在這個中美貿易的大戰連場的過程裡面，以為這樣可以暗渡陳倉，但不是啊，外國是看得很清楚的，美國 有甚的。為 什麼美國香港總領事是在財政預算案公佈之前那一天特意走出來放話呢？就說接下來的即美國的報告呢，就香港 的政經形勢的報告，又或者採取的一些措施可能會更加嚴厲呢，是有原因的。你而家要將即係香港9+2啊，澳門連同埋澳門同大陸9個省市係去即係擺埋一齊嚇，即係要去倒退到好似大陸嗰啲省市咁樣，咪就係影響香港過去一直賴以成功嘅相對制度優勢咯。係。 同埋你睇到嘅，佢裏邊咧投資落去搞兩個平台，一個係醫療科技嘛，一個係automation 嘛。 automation 嚇。 兩個都係中共最想喺2025打敗美國嘅嘢嚟嘅，就將香港捆綁埋落去。好啦，你而家就話叫做咁樣 benefit 香港。我想問一下 benefit 香港乜嘢？ 佢即係又係當香港人傻，又係當美國佬係傻。 科研人員係嚟自大陸嘅，然後將佢產業化又係搬翻去深圳嘅，嗰啲就業亦都唔會益到香港人。錢我哋出，後果我哋咩？然後跟住你問我香港要發展嘅真係係一個咩咧？係一個成熟嘅商業城市，同埋金融業、物流業係呢啲我哋傳統嘅四大支柱：人流、物流、資金流。 係咪？你要做好嘅就係嗰個嘅物流嘅基建規劃，將外國嘅數據庫希望佢哋嚟擺嚟香港，好似 Google 都走埋嚟噶。 係啊， 將軍澳原本預咗俾佢做數據庫，梗係啦。喂，大佬，你將自己同深圳、澳門搞埋一齊，同廣州搞埋一齊，你諗下人哋會唔會將個 data center 擺嚟香港？我想問。 我梗係擔心啦，係。 跟住你仲搞埋嗰啲咩引渡條例啊？呢啲咁嘅嘢，即係話香港當佢失去咗一國兩制嗰個競爭力嘅優勢嗰陣時，呢啲我哋傳統嘅產業支柱慢慢個優勢同時會流失。好啦，新嗰啲根本係不能成為香港產業支柱。我想問下政府，邱騰華，你俾個數據我，香港從事科技製造業嘅人口有幾多？我諗旅遊業都比唔上啊！真係噶， 有冇足夠嘅人才去支援？ 我講係科技製造業啊，唔係製造業啊，係跟高科技有關的製造業，有幾多香港本土的學生畢咗業之後是在呢些科技製造業的公司裏面工作嘅咧？我想問下，喂，呢啲嘢好基本的數據嚟嘅啫。如果你要論證呢個大灣區，即使投資落去是 benefit 到佢哋，不過我哋都有著數。好啦，咁你就攞話俾我哋聽啦。香港人的著數喺邊度？一個一句都冇講過，全份財政預算案， 我哋出完雞啦。咁但係實際上食唔食得飽咧？食唔飽， 咪等於低端旅遊業一樣啫嘛。旅行社係大陸嘅，旅遊巴士機係大陸嘅，而家過境啦嘛可以。然後跟住劏客嗰啲導遊係大陸嘅， 一條龍服務。 賣嗰啲貴價朱古力同埋勞斯丹頓手錶都係大陸嘅。我想問下香港人，除咗洗碗嗰個有份之外，我哋得到啲乜嘢利益？呢啲低價嘅旅行團，好啦，立法會上去問，邱騰華就話我哋歧視大陸嘅旅客， 又係萬能 key 嚟嘅，永遠都係。 一開波就將個問題上升到去歧視， 不包容、歧視，處理完冇問題，係你哋嘅問題，唔係政府嘅問題，唔係個行業嘅問題。 呢、這個有數據嘅，係依賴單一嘅旅客來源，已經係有清楚嘅數據，七成嚟自中國大陸，根本七成裏邊有一半係唔過夜嘅。好啦，你擠走曬其他高消費嗰啲旅客，你冇 strategy 去推廣，向全球推廣。你見到印度、泰國、東南亞呢啲新崛起嘅旅遊，即係出境旅遊嘅國家，我哋有冇策略去嗰度吸嗰啲人嚟？冇，開開埋口成份財政預算案就係念住大灣區、大灣區、大灣區。喂，大佬，如果咁樣嘅話，香港唔係毀喺共產黨手，係毀喺呢班港奸手上。根本大灣區一啲都冇新鮮，以前叫做珠三角，收尾叫泛珠，收尾叫九加二，係咪？而家又再整個雞棚出嚟，又再 基本上拆咗招牌，擺第二個名堂上去嘅就係，又再講多次啊！係 啊，然後跟住就話：哇！如果搭咗蘇州過後就冇艇搭啦。我想問下呢個艇究竟係咪去伶仃島嘅洗頭艇嚟咧？其實，喂，真係喎， 係拆船嚟㗎。 好啦，跟住你以為我係藍絲影響唔到我？我想話你啲仔就撲街啦，點解？大灣區裏面的而家政府的政策就是自資課程的院校要向大灣區的學生開放，即是話當地的高中生畢業之後就可以過嚟香港讀呢些自資院校的課程。呢些自資院校的課程而家 oversupply， 事實上係 放寬原本只是大約一成的非本地生嗰個收生的配額。 係啦，好啦，即是話他哋讀完之後可以留在香港揾嘢做。而家大學。大陸嚟香港嘅有一年嘅 holiday 噶嘛，係揾嘢做噶嘛，揾到嘢做就可以留低噶啦嘛。我想問下佢唔會搶到我份工嘅，坦白講，因為我已經冇嘢做，佢亦都唔會搶到你份工。佢如果要選議員，仲有一定嘅困難，係嘛？入去政府仲要有排慢慢捱上去，已經部署咗嘅。當然，佢會搶到你嘅仔嗰份工，你嘅女嗰份工。你而家繼續喺度鼓掌投民建聯啦，我恭喜你啊！真係，除咗恭喜之外， 長者只要再諗清楚喺醫療嗰度，你都係出事㗎。即係上一集我哋講到話嗰個非重急症病人嗰個跨境 運送啊， 運送轉送服務嗰度已經係㗎啦。喺我哋已經係頻臨爆煲嘅醫療系統度，仲要係去服務大灣區嘅話，根本係做係負擔唔到，只係會預期係會不斷地下滑嘅係。 呢、這個好簡單，跟住今日林鄭就講啦，就係話可以揸車上去喺大橋嗰度，嗱呢個係優惠，呢、這個就係共產黨一路嘅策略，即係話喺學校裏邊免費派 K 仔，所有姑爺仔都係咁嘅，話俾你聽，初初帶你去 俾粒糖你先， 帶你去威，帶你去揈頭係唔使錢嘅，嗰啲藥係嗰啲 K 仔係唔使錢嘅，試下大家一齊玩，好兄弟。好啊，食下食下， 跟住要錢，越買越貴，唔貴唔掂啊，出嚟做咯。 嗰陣時就要你賣身啊， 係就係咁啦。 你唔賣身，我邊度揾錢去養你或者俾你 K 仔你食啊？ 嗰條大橋係佢一定會俾你先嘅，但係跟住到咁上下五年之後，佢就會話唔得嘅喎，咁樣呢個淨係單方面香港嘅優惠，我哋局部開放俾深圳嘅嚟先。深圳個別要申請嘅就可以揸嚟香港，慢慢慢慢擴及到廣州市，然後擴及到成個廣東省，一定必然係咁樣。我話你跟住。楊潤雄話：你哋嗰啲老師可以上去教，好啦，一定唔會有人上去嘅。點解呢？因為大家的工資差距咁大。 係啊， 喂，你香港一個中學老師，等於大陸一個大學校長嘅人工都比唔上一個初中嘅老師，比唔上一個小學嘅老師，點會上去教呢？佢嘅目的係乜嘢呢？係俾佢哋落嚟教啊嘛。 講就講話互換、包容、互通。 是啊， 互惠互利。喂大佬，你啲高官自己互惠互利咗先啦，你自己身体力行去做咗先啦。唔係啊， 我成日都话佢唔係一定一落嚟教咩通识啊、中史科啊、中文科嗰啲英文科，佢搵个大陆省队嘅运动员落嚟教体育得唔得？你嗰啲学校扑到去舐啦，係咪嗰啲嘅，即係想通过运动出名嗰啲，係咪搵个呢、這个鲁迅艺术学院嘅教授嚟去教中學的美術得不得、一樣得的、所以我就話他一定會開始呢，永遠都是包裝到最美滿、最美好、最圓滿的。好了，到你 dab 了之後，等於華為 5G 一樣 dab 下 dab 下 dab 下去到一個地步，就是說喂，你不甩得我的，你甩了我 5G 你造成了依賴了 嘛， 已經是 是吧，自由行就是這樣。自由行是沙士的時候，你記不記得？大家好像今天當作是歷來都有自由行，其實不是、自由行是2003年之後才推出的，初初根本實行的都不是全國實行。好了，現在搞到好像就是香港人都覺得沒有自由行我們會撲街， 即是被人洗埋腦， 被人洗 腦，自己蝕底了還要洗埋腦， 就覺得台灣很慘了。我想問一下大家去台灣看過有多慘，沒有自由行了吧。好了，跟著慢慢學者都會改變。為什麼你教那些這樣的 Space 啊、中大校外課程、什麼港大社會學社區學院那些、冇大陸學生食招嘅喎， 係啊，產業化嘛，係 你個位置都冇埋， 要將呢個教學產業化、大學產業化， 你連教職都冇埋啊！ 所以又要依賴我邊度揾揾學生？ 邊度學生嚟啊？ 翻大陸揾學生， 咪出現台灣嘅情況咯？係嘛？台灣富人大學發個通告喎，叫啲老師喺堂上邊唔好講咁多個人政見。點解啊？大陸學生投訴，向國台辦自己國台辦投訴， 自己國台辦 國台辦投訴台灣教育局，教育局投訴台大富人，台灣富人大學。這個情況不要笑，香港都會發生的， 是必然會出現。 我不信那些大學，那些理工大學那些校長，那麼契弟的校長、他會做到加零一、以後現在其實你知道大學裡面內地生和本地生的衝突已經越來越嚴重，將來再有爆發的時候一定是本地生不利的。但是這個這樣的在學校 campus 裡面的矛盾和全港交通工具上面的矛盾是一樣的， 是會積累到一個臨界點就會大爆發、我覺得甚至是出現校園的集體暴力、抗爭行動、甚至因為一件小事出現的可能是會集體毆鬥。 最近是終於在東鐵沿線出現了一些中港兩地的一些肢體毆鬥，真為一些小事 大混戰 了、為什麼大學裡面有這些港中矛盾，他們是最早出現的，也都是我之前講過在節目裡面為什麼這些本土思潮在大學生或者後生仔那裡是最早 是興起，是就是因為這些原因，有個那個大陸化的大的背景，那個港中矛盾高度尖锐化的情况之下，就要逼住你一定要思考呢。 有阵时候我真的很不习惯，我有阵时候去港大，即系之前有阵时候去教书啦，喺黄克敬平台，即系嗰个国商之处隔篱嘅 canteen 嗰度食饭，全部讲普通话噶，即系入到去。我因为我好少去港大，去到之后我都觉得哇，点解会咁咧？变成系咪？你话系会唔会质变咧？系会有嘅，其实，因为佢哋唔系一班嚟追求知识咁简单。当然佢哋系追求知识同埋一个学历。但同一時間，佢哋一種意識形態喺背後有個黨委，有個共青團，有個小粉紅嘅組織去控制佢哋喺學校裏邊去做呢啲做呢啲嘢噶嘛。你睇多倫多大學，人哋選咗個西藏流亡嘅第二代嘅人做學生會會長，女仔嚟嘅，咪即刻走去聯署，走去叫大學唔好俾佢咯。 即係離曬譜，喺自己嘅地方就唔會做呢啲遊行抗議請願示威嘅，走到人哋嘅地方嗰度，明明係要去人哋嘅教育系統嗰度接受教育嘅話咧，就搞呢啲。 一個好基本嘅分歧，唔係血唔血濃於水咁簡單。就算嗰啲係我哋嘅親戚，事實上 香港人很多的親戚是大灣區的，就算那些是我們親戚都好，你不會跟他往來的。為什麼？因為大家基本信念價值觀 是經過共產黨這幾十年，特別是1989年之後愛國主義教育的分途，根本是兩類人來的，已經是不要說行為衝突那麼簡單，就是大家行為文不文明那麼簡單，守不守秩序那麼簡單， 是價值觀， 是價值觀， 基本信念。 這個跟80年代很不同，80年代為什麼我們會包容呢？他們吐痰好，踎地好，很多人踎的，我們那時候回大陸，因為我們覺得那個行為的差異，但起碼價值觀是沒有那麼大的分歧，大家仍然相信中國慢慢慢慢富起來就可以法治啊、民主啊。現在不是，他說我根本不用這套，調翻轉你國際要學我呢套，獨裁數碼獨裁， 發咗達嘅著住西裝打呔嘅，跟住鬧翻你轉頭啊！而家係咁樣啊，唔係發財立品啊！ 最慘就係佢踎，佢以往你佢都覺得自己出到去唔見得人，而家唔係，而家佢踎，同時就要你學佢一齊踎。 著住 LV 話 Sachi 喺度踎，你睇我幾型？ 質問你，我踎有咩問題啊？ 我唔嚟到你尖沙咀嗰度踎，你係香港人食屎啦咁樣係。 所以我就 話呢、這 個嘅群眾同群眾之間嘅衝突係會因為大灣區嘅融合會越嚟越激烈啊！我覺得你留意一下呢上一個禮拜嘅新聞，喺公共交通裏邊嘅打鬥事件、已經係越嚟越多，牽涉嘅人已經越嚟越多。我相信政府係唔 aware 到嘅。到林鄭今日仲仍然出嚟講緊，就係話嗱，俾幾多優惠你哋香港人啦、國家等等，佢係完全 get 唔到個民情啊！我覺得係。到那個醫護爆煲又係，仲繼續火上加油。到講到自由行的爆煲問題，邱騰華又火上加油，話人歧視。 所以記住啊，小市民日常生活接觸得到啲血淋淋、赤裸裸嘅真實嘅體驗咧，係遠遠啊，嗰、那個說服力啊，遠遠係大過我哋啲官員好離地定喺個冷氣房或者見記者嗰陣時講出嚟嘅嘢嘅。即係嗰啲對你嚟講真係真實啊！ 本來我哋係參與全球競爭嘅，根本我哋嘅人才。好啦，你而家夾硬將啲資源，你又唔係資助香港嘅學生去外國讀書，你係資助大陸嘅研究員嚟香港研究創新科技。好啦，然後當佢 start up 嗰陣時，佢翻去生產係翻大陸生產，佢又唔喺香港生產。我想問一下點解嗱？當年韓國嘅製造業崛起係點樣嘅咧、？Samsung 啊嗰啲，政府包括韓國嘅電影嘅影視業，係政府有大量嘅獎學金，係俾韓國嘅學生去歐洲讀電影， 去學 去美國學商業電影嘅製作、後期製作，係咁樣，然後一路慢慢收割，包括動畫送去荷里活、送去日本學動畫。當時我自己十幾年前啊，我當時我去韓國睇佢哋嘅動畫展。那些學生跟我們聊天，很多人在外國回來的，原來人家的產業是這樣發展起上 來的，還有一個很幾長的一個本土化的過程， 還有它是一個人力資源規劃，不是只是政府整個基金給你申請，好像香港那麼糟糕的，香港那種做法是培養不到人才， 香港經常以為官員經常想著整這個基金那個基金就搞定了，以為解決了問題。 你想回頭，我們香港人想回頭，由大長今，大長今是九七之後， 差不多十年前，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我記得應該是大約九七之後，大約2000年到的韓國電視片集， 2003、2004左右， 是有後期製作，啲顏色是很靚的，高解像度。好啦，大家耳目一新，大長今開始。但是由大長今之前，韓國政府是投資了很多的人力資源去培養呢啲嘅創意人才，是咁樣韓風啊，係咁樣製造出嚟嘅，大佬啊，唔係今日。所以我就話，好多人話唔存在資源爭奪，點解唔存在資源爭奪？即係你嗰400億。擺咗落去係 benefit 大灣區嘅創科 automation 機械人呢啲嘢，點解唔係擺喺香港過去最強項嘅流行文化產業啊？我想問下。 投資資金係有機會成本，你唔投資喺呢度係可以用喺第二啲地方嘅。 喂，我哋曾幾何時係全世界華人嘅流行文化嘅 capital？ 東方荷里活， 東方荷里活嗰個產量，電影嘅產量。是跟玻璃活和荷里活鼎足而三、印度的孟买、香港和美国的加州是鼎足而三的。其实好了，现在已经衰落衰落，一路大家就怨在这里衰落。从来政府只懂得整个电影基金、是没有想过，你看看韩国人家怎样慢慢由一个很老土，其实韩国以前的流行文化的东西、因为他根本的政府就独裁管治， 调回转头的时候看张国荣， 80年代才解除戒严，才开始的社会开始自由化，是八十年代，香港是四十年代已經開始有自由創作，是整個亞洲裏邊 八十年代已經是盛極一時的， 是最活潑的城市， 即係好可惜嘅，即係我哋就咁樣慢慢，人哋就不斷喺度上。 係咯，我就話如果係同樣100萬， 點解我唔係俾一個演藝學院嘅學生，導演係畢業嘅學生，我資助佢荷里活嘅大公司，我俾錢人哋嘅公司，我派幾個學生過嚟喺呢度一年兩年學嘢做嘢，然後簽約翻嚟香港。喂，點解唔係咁，而係要走去支持大陸嚟嘅工程嘅研究生做研發之後將佢 benefit 翻大陸咧？呢個唔係話我哋計唔計較嘅問題。而你根本是这样削弱香港竞争力，好了，就符合了大陆那个一路以来去矮化我们了，都说你香港没用的， 此消彼长， 都说你没用的，没有竞争力的，深层次矛盾解决不到的，由温家宝一路讲到现在了。为什么？就因为我们的角色是被规划了嘛。我不譬如有个僆仔突然间 发明了一套新的 FinTech 的东西，对在香港来说没用的，政府说我们不用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发展重点，没 有支援的， 是没有支援的。係咪？你話嗰啲我自己以前理解過嘅嗰啲大學嗰啲嘅 startup 啊，如果係 creative industry 嘅，大部分都死得嘅，大部分都死嘅。當嗰啲政府錢一燒完之後咧，佢十幾二十萬啊、五十萬之後咧，嗰間公司就執笠噶啦，頂多頂到三年，就係咁嘅情況，全部係門面功夫嚟嘅。所以我就話你唔好以為個預算案淨係睇派錢嗰 part。你睇唔派錢嗰 part 仲恐怖啊！其實根本成個香港公共財政嘅重點就係擺咗落去投放喺大灣區， 轉移咗啦。 而呢個大灣區，如果你投票支持民建聯嘅，除咗恭喜你，真係冇嘢好講。我覺得，因為佢哋將會坑害嘅你嘅細路，同我冇關嘅，其實真係，因為我哋已經差唔多上岸，亦都唔會再同呢啲大灣區新嚟嘅新移民競爭， 亦都唔會選擇翻上去安老， 亦都唔會翻去安老，係嘛？我仍然就算香港的幾多醫療失誤都，我仍然是信瑪麗醫院、伊麗莎白醫院的醫生，因為他們是有道德的醫生，不是沒有道德的專業人士。這些是人心的分歧來的，我經常覺得這些是不會克服得到的， 可能就是最近 你搭 N 條大橋都克服不到。我 看看我最近有一個大有一個香港女人的，不是說運送回來的時候，即場西價 即加3000元， 即刻加3000元， 夏威夷的 是啊 的契媽， 有些網友又不知道起底就發覺原來她是藍絲來的， 我不理她什麼絲都好， 不是，但問題她就會真 就是她的親身體驗，她就會知道香港大陸化的將來的境況可能就會是怎樣，而同一件事就是發生在她身上。還 有很簡單，我 什麼痛苦的領悟， 這個根本就是我就話你同東京的 Bay Area 同呢、這個三藩市 Bay Area 係冇辦法相比的。人哋美國直谷嗰個嘅 Bay Area 嘅聚落群咧，就算我喺聖何塞又好，聖地亞哥又好，我同樣上緊 Facebook， 我同樣睇緊呢個 David Letterman 嘅電視節目 Late Show， 我仍然睇緊 Netflix 裏邊嘅 House of Cards。我仍然在看奧斯卡頒獎禮裏面 Lady Gaga 拿不到獎，是沒有分別的，所以人家是沒有存在融合這個問題， 即是軟件上面、文化上面、行事模式上面、價值觀上面。 佛山那個大灣區的學生，他看不看得到這個特朗普和這個金正恩的會談的 live 是看不到的，他看不看到李鋭逝世之後怎樣報導李鋭批判習近平呢？對不起，是看不到的，根本是不知道李鋭逝世的， 是到今天才知道的。好了，這些人跟我們香港是 expose 在國際的年輕人，根本就是大家的信念、價值觀、行為都很不同。以往他們下來香港是學習香港的通，現在不是，他下來香港是拿個 credential， 拿個資歷，然後去移居外地，或者回去大陸的時候拿來度金，根本他沒有興趣學習你其他的東西，甚至批評你香港這一套落後，是吧？浪費時間， 他回大陸賺快錢還好， 中國模式才是最好的，我們也無意去改變他們。但是我說這個 深的鴻溝其實是越來越闊的，我們這一代和他們那一代五十歲的人反而沒有那麼闊的，但是我相信現在的年輕 人和他 們的年輕人那個鴻溝是更加闊的，行為可以很多時相似打遊戲機這些東西，但你話啲價值觀咧，我覺得係更加嗰、那個距離更加遠。 呢、這個亦都有數據係去支持嘅，即係多次嘅港大民意研究調查講香港人身份認同、中國香港人、香港中國人或者中國人點解即係嗰個身份認同越嚟越多嘅後生仔只係承認自己係香港人，就係咁解咯。 同埋最衰格係咩咧？政府唔單止唔疏導，調翻轉係孖叉嗰啲人，係嘛？ 點解你認自己香港人？好似認自己香港人就唔啱咁。 政府自己本身即係煽動嗰、那個嗰、那個身份嘅矛盾的。 一講親150個移民配額就係歧視。我想問一下呢個同歧視有咩關係？係嘛？政府就刻意將佢推去一個民粹，然後民間嘅對立，然後唔去解決個問題。 作為咁樣一種管治嘅手法， 作為一種管治手法， 係啊，好離譜啊！係 呢種係共產黨嘅手法嚟嘅，我覺得唔係過去英式民官嘅手法。英式民官係去意識形態化。 同埋技術問題，技術解決，透過公共政策點樣係去用技術去處理啲社會問題，就係咁多啦。 同埋行政吸納，嚇諮詢，諮詢式嘅民主，呢、這個就係英治時代嘅手法。而家就唔係扣帽子，打棍子， 勾咗你先， 勾咗你先。 解決提出問題嘅人就係解決問題嘅方法。 以前就算係財委會啊，建制派嘅財委會主席啊，都唔會好似陳建波咁衰格嘅，我覺得佢係有得你問嘅。在建制派控制立法會的時候，你看到的，你以為范徐麗太衰，你以為曾鈺成衰，未有來啊，我告訴你，你會發覺，最終發覺原來在建制派裏面，曾鈺成主持的立法會的年代是最 liberal 的，原來是。 令人懷念，如果比較起這個，這個梁君彥是。 你以為江澤民衰，原來江澤民主政的時候，一國兩制是最好的，執行得是。然後發覺跟著現在一路一路收縮，收縮到一個地步，有些事不到你不做，不到你不說，國歌法例啦，好了，跟住咩？你想 say no 都不得，你唔想，你話我想收啲收少啲大陸學生得唔得？行商已經率先啦，都未有呢個財政預算案已經講咗話收大灣區學生啦，行生商學院 自己跪低先噶，首先跪低啊， 行生商學院啊， 要表忠啊， 係啊，全部毫不例外地表忠。好了，當呢啲咁樣嘅所謂生活層面嘅融合，最終只會帶嚟更大生活層面嘅摩擦。呢、這個就係我自己睇到咧，成個管治危機嘅開始嚟嘅。我唔係危言聳聽，係成個管治危機嘅開始。呢一波唔係23條立法咁簡單，係將會咩？係因為民眾之間嘅大規模衝突而引發，可能係好小事，甚至係個別事件嚟嘅啫。其實包括喺學校裏邊，喺大專院校裏邊，包括喺一啲嘅遊客區，甚至喺公共交通上邊。越打越大鑊㗎！上次五人大混戰啦， 係啊，五人大混戰 係嘛？有兩個唔拉更㗎啦，已經係遲啲就可能十幾人大混戰㗎啦，係嘛？呢、這個大家都有目共睹啊！ 我擔心咗好多年㗎啦，即係特別喺北區，我成日都擔心嗰啲嘅拖劫嘅走私水貨客，只要你即係撞到啲即係推住 B B 車嘅人， 就喐手㗎啦， 咁就禮㗎啦，好恐怖啊！其實可以 係啊，而政府係唔會理㗎，同埋一面都會譴責嗰啲去。即係提出要求控制呢個自由行同埋呢個單程證嘅人。 哦，暴力好激，暴力好激，但係冇講到話俾你聽，其實就係制度暴力造成呢一種社會矛盾。 所以我話呢454億喺預算案裏邊，大灣區嘅投資遠遠超乎我哋香港人過去納税咗咁多年喺醫療、喺教育裏邊所得到嘅嘢。嗰、那個傾斜已經相當清楚㗎啦。所以我覺得只有一個立場：如果今次預算案，任何人啊，我講緊係投贊成票嘅話，記住用選票去懲罰佢哋，係冇得支持。 一定贊成唔落嚇， 係冇得支持嘅。我覺得係任何人如果用佢哋嘅功能組別嘅理據去投票支持呢個預算案嘅話，係出賣香港人嘅利益。好簡單，係出賣香港人嘅利益。所以只我覺得修訂都過唔到噶啦，你減咗財政司嘅人工咧，只係個姿態嚟嘅啫。 同埋我係爭取多啲時間喺個議會度鬧鬼呢份嘅財政預算案。 同埋我覺得繼續每一個議員發言之前咧，都要講因為劏房而聲名著起嘅陳茂波。我每一個都咁講，你吹得我漲啊？係咪先？我有咩錯？我有咩冒 牌喺度先係？ 劏房唔係刑事罪行，聲名著起係讚譽。咁我有咩冒犯你啊？我想問一下，我睇你點？你咁串啊嘛，發爛渣啊嘛，我睇你發得幾多次？是不是自己自招？我覺得根本是這些。記住下一次發言繼續再講。 好， 不阻你去這個文協這個晚宴了。 OK， 今集時間就因為中途的技術故障，okay。 我們在 Archive 那裡會黏在一起的，那麼就多謝大家中間的忍耐，那麼很多人就說黑色畫面都繼續支持，也很多謝的朋友是一路在節目裡面是課金支持我們，多謝大家， 我們努力做好。 好的，今集到此為止， 拜拜， 再見，拜拜。 喂，政治好丑恶噶喎！ 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